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0集，替他动手。一，清楚楚和沈妙出门，回头却一个人回来，似乎在沈府并未引起许多人的注意。可是这天夜里，沈妙却破天荒地来到老夫人的偏院，亲自来找金楚楚说话。适逢金楚楚正在摆弄桌上的首饰，那些首饰中有一枚玉手镯格外耀眼，色泽通透的近乎透明，整块玉也显得成色极好。这枚玉镯少说也要上百两银子，以金楚楚自个儿肯定是买不了的。可是昨日沈妙在珍宝阁的时候给金楚楚买了一些首饰，其中可没有这个玉镯。沈妙一进屋就盯着那玉镯看，金楚楚吓了一跳，连忙手忙脚乱地将它收到匣子里。沈妙微笑道，表姐，那玉镯看起来倒不是凡品。金楚楚小声问道， 五妹妹知道这个镯子吗？ 曾见过一只类似的舶来品，不过成色却不及你这只的好。即便如此，当初在开价的时候也卖到了500两银子。想来表姐的这只怕是有1200银才拿得下来。沈妙随口胡诌道，这玉镯子固然珍贵，却也不到1200银。1200银能买到的更好的首饰多了去了。不过以金楚楚的眼界，就算他说的再夸张，金楚楚也会深信不疑的。不过表姐，这只玉镯如此珍贵是从哪儿来的？之前可未曾见到你戴过。 是一位朋友相送的。 沈妙眼中闪过一丝了然，孙才男哄女人开心可不止凭借着人模狗样的皮囊和花言巧语，银子也是舍得砸的，否则前生已经贵为副将之妻的金楚楚也不会红杏出墙。可不是吗？第一回见面就送出如此大的手笔，对于没有见过世面的金楚楚来说，要不动心也是很难了。看来这位朋友待表姐一定很好。金楚楚红了脸看向沈妙， 五妹妹过来是有何事？ 沈妙慢条斯理地整了整衣裳，惨道，听闻今日表姐是被人送回来的。 我遇着了一位好心的公子。 金楚楚有些受惊， 他一片好心我不敢推辞，可是我们一直恪守礼仪。 表姐不必紧张，表姐可知那人是谁？金楚楚一愣， 是谁？ 是吏部尚书孙天正大人的唯一嫡子孙才南。金楚楚看着沈妙，眼中皆是惊讶。沈妙心中冷笑，孙天正对孙才南管得太严，孙才南四处勾搭女人却极少表明自己的身份，除非是将那姑娘纳入府中做姬妾。对于金楚楚怕是也没有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。金楚楚大约以为孙才南只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公子哥，如今知道了孙才南的真实身份，一心攀龙附凤的金楚楚怎么会放过。表姐也知道吏部尚书是个很大的官，府中比起咱们来也不遑多让，最重要的是孙大人只有孙公子一个嫡子，他这样身份的人竟然会送表姐回府，莫不是有些喜欢表姐吧？ 五妹妹莫要乱说。 金楚楚连忙反驳道，可是脸颊却是迅速通红，眼神也变得有些飘忽，显然沈妙的话终究是让他的心中起了一些波澜的。他低声道， 我和孙公子是清白的。 我没有说你们有什么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表姐生得美丽，有王孙公子心悦，那是自然的。不过孙公子的确是不错的人，仪表堂堂还家世丰厚， 若是谁能做他的妻子，便是整个尚书府的当家主母了。毕竟孙大人只有这一个嫡子。金楚楚抿了抿唇，没有说话。沈妙站起身来笑道，我就是过来随意一说，表姐也别往心里去，这世上之事大抵都是看缘分的，若真是有那个缘分，日后到底是个什么情形也还说不定呢，那时候表姐肯定能够一辈子留在定京城了。说完这话，沈妙就转身走了出去。金楚楚一个人坐在屋中，她下意识地用从匣子中摸出那只光滑的玉镯来，伸手抚摸着上头的纹路。他没有想到孙才南竟然是吏部尚书的儿子，至于为何不说自己的身份，大约就是如同戏文中写的，不希望自己是看中了他的家世而亲近他的。这岂不是说孙才南待自己是真心的？否则为何一见面就送出价值千两的手镯呢？平心而论，金楚楚到底是从小门小户出来的，虽然在苏州城也有许多王孙公子追捧，可是那些和眼前孙才南的手笔比起来，就显得像是小打小闹了。他见识了定京城的繁华，更不愿意回苏州了。如今沈妙最后一句话已经打动了他的心，若是嫁给孙才南，就能一辈子留在定京城了。可是沈老夫人那边呢？外头沈妙方跨出院子，便遇着了金冠生。金冠生瞧见他，眼前一亮，笑道， 表妹是来看楚楚的吗？ 沈妙点了点头。 表妹如今和楚楚越来越亲近了。 金冠生想要上前，无奈金哲和谷雨仿登徒子一样的护在沈妙身前。金楚楚自诩斯文人，也不好垂涎着脸再靠近了。无妨，都是一家人。沈妙微笑，再不看金冠生一眼，抬脚往院子外头走去。谷雨小声问道， 姑娘是希望给表小姐和孙公子做媒吗？ 沈妙方才口口声声都在说孙才男的好，听在两个丫鬟的耳中便是格外的诡异，总觉得这和上门说媒的媒婆十分相似。沈妙面无表情道，你什么时候见过我这么好心啊？ 那是为何？ 谷雨更不解了，得让表姐的心乱呢。老夫人和表姐之前的目标是一头的，所以两个人自然亲密，可若是他们所求的不是一件事了，你猜会怎么着？沈妙淡淡一笑，金哲一个机灵， 狗咬狗， 随即一下子反应过来，慌乱道， 奴婢不是说他们是狗，奴婢不识字。 你说的也没差，狗咬狗这个说法挺好的。另外这几日你去同荣锦堂的福儿打好关系。 福儿？ 金哲一愣，老夫人要把她嫁给管事的屋里那个瞎了一只眼的儿子，福儿可是不愿意得很呢。 天哪， 金哲愣住了， 福儿自小就跟在老夫人身边，怎么 便是养的猫儿狗儿也都有几分感情，怎么会把好端端正值风华年纪的姑娘嫁给独眼龙呢？福儿做事麻利，虽然嘴巴凶了点，对沈老夫人却是忠心耿耿的。沈老夫人得了管事的每年分的田利，自然要有所表示，不愿意出银子就得出人了。怪只怪福儿命不好，却生得好。 那姑娘是打算帮福儿？ 谷雨小心翼翼地问，心中却又有一种古怪的感觉。沈妙对荣景堂的人都不甚在意，如今更不是什么菩萨心肠的人，要帮福儿总觉得有些不可能。沈妙气定神闲道，当然帮，老夫人犯的每一个错都是我们的机会。 姑娘想收买福儿，可是福儿会被收买吗？福儿从前对老夫人可是最忠心的呀。 忠心得不到回报，倒戈的力量才会越大。 养在身边的狗发起疯来，才会有的主人最疼。沈妙淡淡地说着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